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86章，夜谈。因为酒店是公司安排的，所以基本上是每两个人一个双人间，李琴书和袁子峰自然是分到同一间。屋子不大不小，是最普通的标准，不算好也不算差。开了门，袁子峰往床上一坐，顿时被李琴书嫌弃的拽起来。 先换件衣服啊。 嗯，又不是让你睡这张床，你别管我了。 身上都是细菌。 李琴书叹了口气，虽然这么说着，但是到底没有继续把他拽下来，而是自己进了卫生间换衣服。李琴书进了卫生间，袁子峰这才察觉到尴尬，这酒店的浴室是半透明的，磨砂的，从外面可以把里面那黑影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袁子峰收回视线，倒是不想往里面看，可里面那人稀稀嗦嗦的动作总是吸引他注意力，不经意间他就有点口干舌燥的，赶紧倒一杯水一口灌下去，这才把那种感觉压下去几分。李琴书倒是什么都没察觉到，很自然地走出来。 去洗个澡，需要我帮你吗？ 那个不用了。 袁子峰跟逃似的进了浴室。说实在的，他虽然理论知识丰富，但这实践呢是零啊，还真的有点尴尬。不过现在考虑这些也没什么用，毕竟他和李琴书依然是单纯无比的长辈晚辈的关系。袁子峰淋了好久的冷水澡才把冲动压下去，出来的时候李琴书已经躺在床上半梦半醒了。袁子峰把灯关了，又把窗帘拉上，躺上了床，这才松了口气。 这一天天的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 袁子峰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李琴书关了灯后也有些清醒了，听袁子峰大概翻了半个小时了，突然开口问道：“ 睡不着？ 你还没睡啊？”“ 嗯，睡不着有点。”“哼，开着灯反而挺困的。”“ 那个，我去给你把灯打开。”“ 不用了，聊会儿吧，成绩快出来了，紧张吗？” 还好吧。袁子峰这段时间其实没怎么去想成绩的事儿，成绩对于他来说，说真的，并没有太重要的意义。如果不是因为李琴书，他甚至完全不会去在意成绩这事儿。其实，在读高四之前，袁老爷子已经说了，如果他再考一次，依然考不上的话，就直接送他出国。那时候的袁子峰并不在意出国或者不出国，只是袁老爷子舍不得送他出去，所以想再让他考一年而已。不过现在袁子峰是一点出国的心思都没了。 哼，你心真挺大的，我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高考完后天天在家里惦记着成绩，晚上连续失眠，等到分数出来了才彻底踏实。 中间你没出去玩啊？ 没，那时候李雨锦开始忙公司的事情了，也没太多时间搭理我，我们只偶尔打个电话，那时候还不流行什么微信呢，没有视频电话这一说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， 说真的， 其实阿锦很关心你，你不用对他那么戒备。他是嘴硬心软的人，表面上对你冷漠，其实心里很关心你。他毕竟是你的舅舅。 袁子峰翻了个身，很不耐烦地开口道：“李琴说，我和李雨锦的事儿你别管那么多，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。”李琴说叹了口气：“他又跟楚青青开始联系了，又要结婚了？”“ 没有。” 李琴说犹豫了一下，替李雨锦解释了：“ 今天只是偶尔撞上。”“ 你真天真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？难怪你被他骗了十多年。”李琴叔垂下眼睑没说话。李雨锦这人心思深沉，根本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但他从未对我做过什么，除了不能给我感情上的平等以外，他对我一直很好，而且其实他是爱我的。 袁子峰刚要开口，他继续说道：“ 我现在还记得大学的时候，他其实对我真的很好。有一次我们碰上打群架的，还是他护着我来着。他这人情绪一向起伏很少，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我也会生气，也会吃醋，也会发怒。”“ 就这么点儿你就满足了？所以你才会跟他一起这么久，就因为你太容易满足了？”“ 或许吧。”“ 哼。”“不过说真的，李琴叔，你觉得你在一个追求你的人面前谈你前男友，这很合适？”“ 行了，睡你的觉吧。”“ 啊，我明天早上陪你一起爬山去。”“ 你 别劝我啊，腿不疼了。”李琴叔翻了个身，盯着袁子峰突然开口道：“ 子峰，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之所以这么亲近我，只是因为你从小到大都在爷爷身边长大，他忙着公司的事情，没有太多时间管你，所以突然有了我管你才会。”“ 李琴叔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你？你是想当我爸还是当我妈呀？”“ 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做舐犊心理吗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袁子峰完全回避他的问题，干脆在黑暗中直接掀开被子，一屁股坐在李琴叔的床边，猛地一下弯腰凑近了他。“ 你……” 袁子峰用手捂住他的嘴，热气扑在李琴叔的脸上，在黑暗中双瞳格外的亮。他压低嗓音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李琴叔，我亲近你，不是因为其他的，只是因为喜欢。这么说你懂了吗？也不是长辈晚辈的喜欢，不是朋友的喜欢，是……”他凑近他的耳垂，一字一顿：“是想吻你的喜欢。”李琴叔浑身一僵。袁子峰压低声音笑了笑，松开手：“所以你如果再装傻，真的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李琴叔尴尬的话都说不出来。袁子峰其实自己耳朵也烧得慌，不过幸好黑暗之中看不出来。他翻身回到自己的被窝，特别怂的转过身去，拍了拍自己胸口，然后深呼吸一口气，声音沉着稳定地说道：“那个，睡吧。”李琴叔愣愣地哦了一声，心跳得宛如小鹿乱撞，呼吸更是紊乱的不行。“ 乱了，都乱了。” 李琴叔手猛地一抖，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，让他呼吸不畅起来。刚刚那一瞬间，他居然真的在想，袁子峰如果稳下来， 完全乱了。 李琴叔赶紧掐了自己一把，赶紧把这情绪抛到脑后去。可奈何闭上眼了，这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一幕。 他甚至闻到空气中飘着袁子峰身上那淡淡的沐浴露的味道。迷迷瞪瞪的，什么时候睡着的，李青书自个儿都不知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俩人齐刷刷地挂着黑眼圈起了床了。袁子峰坐在床上，抬起手挠了挠自己鸡窝似的头发，长叹了一声： 李青书，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？ 不知道。 李琴叔打了个哈欠，袁子峰也打了个哈欠。 我一晚上都迷迷糊糊的，没彻底睡着。 原因是什么？不言而喻了。但李琴叔自然不会傻的直接说出来，只尴尬的笑了笑。 哼，我去洗漱，你再补会儿觉。等我们爬完山回来，你应该就睡清醒了。 我跟你们一起去。 李琴叔进了浴室，袁子峰也紧跟着立马挤进来。李琴叔看他这腿脚挺正常的，似乎真的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倒也没有再继续阻止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